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0集，离的眼睛还没有睁开，但即使这样，橙子也高兴得要命。恢复人身，说明离的伤势已经好转了。他仰卧了那么久，一定很累。再说了，由于他一直卧着，自己也没有看到他腹部的伤口伤势如何，心里一直揪着呢，不如帮他翻个身。橙子拖住离的肩头，小心翼翼地将他翻了过来，首先去查看腹部，一看之下，心痛的剧烈抽搐了一下。那个伤口虽然没有背部那个长，但显然深得多，也重得多，明显是被尖利的利器刺伤的。再加上卧姿压迫了伤口，恢复的不是很好，还没有完全愈合，看着就感觉疼。痛心的轻轻抚了一下伤口旁边红肿的皮肤，却一个不小心瞥到了相距不远的某部位。橙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急忙移开了目光，脸涨得通红，这才想起离是赤身裸体的。啊，对了，衣服，他的那一件白袍虽然被撑得破碎了，但是遮掩重要部位还是勉强可以的吧。那件衣服被自己晾在岸上了，橙子转身就想上岸去取衣服，却被身后的一声嘤咛扯住了脚步。又是一个漂亮转身，橙子扑了回去。 梨子，梨子， 捧着梨的脸轻唤道，睫毛轻轻打开了一条缝，迷茫的眸光过了很久才聚焦到橙子脸上。梨的嘴角漾出一个弱弱的浅笑， 梨子，你终于醒了。 橙子喜极而泣，拖了梨的脑袋抱在自己怀里，哭了一会儿，强忍着激动的心情问道， 你伤口痛不痛啊？肚子饿不饿？身上冷不冷？ 梨的唇微微吸张了一下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 嗯，我知道你没有力气说话，那就不要说了。 橙子紧紧地抱着梨，满心的失而复得的欣喜，却感觉到梨的身体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。 哦，你一定很冷吧？怎么办呢？哦，对了，温泉，现在可以把你泡到温泉里吗？ 温泉里又有水又暖和，不知会不会适合一条受伤的龙。 如果可以你就笑一个给我看，如果不可以就皱一下眉啊。 为什么不让梨用别的方法表达呢？比如说眨一下眼什么的。但橙子真的好想看他笑啊，不肯放过一次机会。他果然微笑了。橙子换来岸上的碧水兽，小心翼翼地将梨扶了上去，慢慢驮到洞中。尽管温泉中的水只是微热，氤氲的热气迷蒙，梨的身体太过于冰冷，如果一下浸到温水中，恐怕会被激到。橙子引导着碧水兽走进泉中，慢慢地卧下，撩了一些温水在梨身上，让它逐渐适应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将它扶下来，整个身体浸在水中。尽管这样，梨还是被水的温度刺激得浑身打颤。见梨咬着牙关隐忍的样子，橙子懊恼不已，一个劲儿地道歉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应该让你再适应一会儿的，很难过吧？ 伸手紧紧地抱住梨，以缓解梨的痛苦。过了一会儿，颤抖才缓缓消失，梨埋在橙子胸前的脸抬了起来，对着橙子笑了一下，轻声说，没关系的。 你能说话了。 橙子喜悦的小泪花又飙出来了，激动之下吧唧一口 又亲在了梨的脸蛋上。梨眼中闪动的光让橙子的脸迅速的飞红了，转移话题道， 你一定饿坏了，我去找吃的给你，来，我给你找个舒服的地方靠着。 轻轻拖着梨的身子，让他倚靠在光滑的泉边石头上，然后脸都不抬的飞爬出去，奔到外面，一边跑一边骂自己没出息，不就是亲一口吗，脸红什么呀。貌似这是第一次自己主动清理，赌气那次除外，那次他是被梨骗的，且以他们目前的关系来说，亲一口还不是小菜一碟啊。捧着一堆果子回到温泉边的时候，橙子已经恢复了昂头挺胸理直气壮，哼，梨子都是自己的人了，他想亲就亲，谁管得着啊。可是一接触到梨水水的目光，橙子的脸又偷偷烧了起来。哎呀，真是没用啊。哗啦跳进水中，首先将从外面拿进来的破袍子给梨穿上。梨嫌弃地看着这个破得不成样子的衣服，这么破了我不要穿。 破，哎呀，破总比没有好。 橙子仗着梨无力反抗，强行将衣服套到他身上。穿上之后，虽然春光四泄，但总算是勉强遮羞了，将果子递到梨嘴巴前，看他轻轻咬了一口，慢慢咀嚼，橙子的小泪花就又飙出来了。细长的手指抚上橙子的脸，蓝眸有些迷惑地看着他。橙子笑着摇头，泪珠甩得老远，解释道， 就是你终于能吃东西了，我很高兴呀，我喊了你那么多次起来吃饭，你都不起来吃啊。 手忽然绕到橙子的脑后，将他脑袋搬了过去。橙子猝不及防，担心碰到梨的伤口，只好双手撑住梨身边的岩石，嘴唇却严严实实落在梨的嘴唇上。他哼哼唧唧地反对，认为梨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好好吃饭，而不是啃他的嘴巴充饥。梨却不依不饶地按着橙子的脑袋不放，软软的舌尖抚弄开他的唇，果子的酸甜味道透了过来。哎呀，这个姿势好沦丧啊，怎么看怎么都像是橙子在强吻梨。橙子应该提醒他好好吃饭的，不要三心二意，嘴巴却被纠缠着无法发表意见，手也不敢乱推，生怕弄痛他的伤口，也只能听天由命的任由梨啃个够了。最后的结果就是橙子全身没了力气，软绵绵的伏在梨的身上。等橙子爬起身来，看清梨似笑非笑的神情，不由得恼羞成怒，把果子递到梨的嘴边， 好好吃饭，不要再分心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